考一个会员加入的程序。来看第一题，根据联合国宪章，国家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程序规则是什么？大家都记得吗？先不要看那个选项，先想一下，要通过安理会的推荐，然后由大会来决定，对不对？所以这一题答案你就秒杀嘛，一看就知道要经过安理会推荐以决议形式，所以答案是 B， 可以吗？其他连看都不用看，所以这个是模拟预试考题，各位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有那种焦虑，说奇怪为什么会老师上的好像都太简单了一点，其实就这样够应付啊，你们要这么难干嘛？什么东西把它讲得很难，这样子是彰显自己很威不太好吧？事实上老师也没有威啊，就这样子啊，国际法就这样嘛，没什么哈。好，再来第二题，下列何者不是联合国合法军队军事行动之发动程序 ？A. 由联合国决定某一情势系对和平之威胁，依宪章第七章采取制裁行动，这个对吧？这是标准的哈。第二个，安理会建议联合国会员国提供军事协助，当然，因为任何跟那个国际和平安威胁有关的事情，都有安理会好取得全权嘛，所以 B 当然是正确。再来 C， 经安理会授权区域组织提供军事协助，这也没有问题啊，要经过安理会，然后依据第52条区域办法来的。再来 D， 由同盟国组织联合部队进行军事制裁，当然不是哦。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D 不能选，知道吗？知道哈，可以哈。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请记得，即使有这个东西啊，有一个例外的规定叫做自卫权，记得吗？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谈到国家有一个固有的权利叫自卫权？自卫权意思是说，假设当一个对你的威胁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先行自卫，可是先行自卫之后呢，你要有一个义务，就是去向安理会报告。也就是说，纵使是你行使自卫啊，安理会还是要给予你一个正当性的依据。所以回来，为什么这样规定？避免自义嘛。我们已经说了，所有关于安全啊、和平的维持的那个权责，通通都交给安理会。所以你是在紧急状况发动自卫，那你自卫的话还是要去请他帮你追认，这样可以吗？假设安理会最后决定说你这个自卫是不当的、是过当的，那你就必须停止相关的手段跟措施。了解意思哈？所以这个就是另外补充，不要忘记，并不是说因为安理会，所以当今天国家发生任何被侵略的状况，你是不能够自卫，是可以的，只是你还是要去向安理会报告，逻辑上就是这么简单哈。所以第二题答案是 D。 再过来下一个是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东西原则上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法上的各论哈。通常你们去上课，如果是进研究所念书之后，会有一个叫国际经贸法课，专门来谈。像现在罗昌发那个大法官，他事实上原来就是专门做国际经贸法研究的。那是一个独立的课，那所以考试会考那么细吗？当然不会，它其实内容规范很多。可是呢，原则上我们只要掌握它的架构、基本精神就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宗旨与原则。背景是什么时候呢？成立于1993年，所以非常晚才成立。然后前身是 GATT， 记得我刚刚说 GATT 是什么？关税贸易总协，所以它是一个 treaty 哈 ，treaty 就是协定。那既然是 treaty， 它前身。它就是一个条约而已嘛，它并没有一个组织的存在，是后来才成立一个办公室才有那个条约。所以在这个 GATT 的时代啊，如果各国有所谓谈判的话，通通叫什么什么回合，有听过吗？比方什么多哈回合、甘乃迪回合、什么东京回合，有听过吗？没听过也没有关系，回去自己稍微 Google 一下。它反正就是它是不定期的召开，然后大家因为依据这个 treaty 然后去讨论，所以有所谓回合这个制度。那为什么会搞到1993年才成立呢？事实上是这样，二战之后其实国际经济秩序需要赶快维护或者重新建立，可是当时呢要率先处理的其实是货币问题嘛， 因为先搞清楚货币才能谈经济跟贸易嘛，所以有所谓国际货币基金会，还有一个叫做世界银行。那世界银行是干嘛用的？贷款给不够钱的国家，好，贷款给不够钱的国家。所以呢，还有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国际贸易组织，请注意它这边用的是 I， 是 international。照理说这三个要同时成立。可是呢，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美丽的错误 ITO 就没成立。那他们要成立 ITO 的时候，他们就先签了这个刚刚讲的 GATT 了，就签下去之后 ITO 就没再继续往下做，他们就开始谈判了，就依据就开始谈，所以 ITO 一直没成立，一直搞到1993年才成立。可是后来就没叫 ITO， 就叫 World， 把它的范围扩大变成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是国际贸易组织哈。所以仅能以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条约方式规范国际贸易。然后呢，为什么那1993年为什么有那个契机成立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哈，从这个 GATT 下来谈了好多回合，非常多回合，该谈的都谈完，那谈什么？主要谈的是关税，尤其是你们会听过这个名词叫关税减让。其实它的意思跟逻辑就是说呢，因为我们要做国际贸易，那国际贸易当中关税就是你进入他国的那个货物都会被课很高的税，好，就叫关税。那为了要让贸易能够促进跟流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关税当成是一个全世界都一样标准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谈，彼此一直谈这样子，谈很多不同货物的关税。那谈到93年差不多了，谈完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其实他们谈的关税的对象，那个客体指的都是货物啦。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背景差不多，各位应该有印象了，已经开始有很多所谓的网路啊，或是金融的那些，它的相对概念叫服务。好，就是不是这个是有形的，有形的那些货物在93年那个时候都谈完，他们接下来要去谈无形的贸易了。那怎么办 ？GATT 只规范那些有形的东西，那为了避免说后面谈不下去没办法解决，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趁此干脆成立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把其他的东西统统一起纳入。这样了解它的成立背景哈，就是从货物的关税一路谈到服务的关税问题。好，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成立了所谓的多边贸易组织啊。然后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定。好，所以你就看一下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宗旨哈，总共38条，然后分成4篇。目标是干嘛？降低关税啊，什么什么，这就看过去就好了。具体做法就是以关税减让的方式由各国进行谈判，称之为回合。这边也都讲过了。再过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会考的就是这些基本原则，把基本原则稍微画一下。因为它不会考得很细，可是它的上位的概念你要比较掌握一下。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最惠国待遇原则，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看，那缔约国对任何国家之贸易相关措施，必须毫无歧视适用于所有成员。也就是说，我给 A 这样子的待遇，好，是优惠的，那么我就直接可以把这个优惠的待遇一体适用到 B， 只要你是我的会员国，了解意思吗？这个就是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的第三国利益条约，有没有印象了呢？第三国利益条约有好几种，最惠国待遇这个就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我们上次谈过叫什么？叫国际运河，对不对？记得吗？好，就是授予第三国那些权利嘛。那最惠国待遇当然也就是一个第三国利益条约，这个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叫做国民待遇原则，什么意思啊？你看他的意思，他说任意缔约国对于来自，对不对？不是来世，是来自其他缔约国之输入品锁定，不是锁定的锁啦，所以的锁，对不起，锁定出来的那个 国内税籍法规不得低于本国相同产品所享有的待遇。好，那你就有没有开始很困惑？他的意思是什么？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是说，外国跟外国彼此的待遇要相当，可是这个是所谓最惠国哈。那如果是国民呢？国民待遇原则的意思是说，外国跟本国的那些税待遇要相当，了解意思吗？只是你说啊，本国有关税吗？咦，本国的产品怎么会有关税呢？没错，本国不会有关税，所以它主要在谈的是其他的税，包括什么国内税啊，什么印花税啊，什么规税啊，有没有？还有规章啊，就是待遇指的是说，除了税很有形之外，规章假设他程序给你搞得很复杂，你也很难进来嘛。好，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国民待遇指的是外国跟本国的待遇要一样，然后最惠国是说每个外国的待遇要一样。了解意思吗？那就透过这两个方式，让所有人的待遇都一样。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哈？这个就是两个很重要上位概念的基本原则。再来第三个就是废除数量管制哈。数量管制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们在谈那个贸易的时候，有好几个方法，一个是课税，另外一个就是不让你进来。那叫数量管制，就是让你进来的数量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在这个 WTO 的概念下面呢，原则上是要去废除数量管制，就是对那第二国任意产品是输出数量，除关税、国内税及其他规费外，不得以配额啊、输入许可证然后其他措施予以限制。所以数量也不能限制，等于是自由贸易啊，国家对贸易的干涉要最小化，大家意思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关税减让。关税减让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一定要逐步的逐年下降。什么意思呢？你总不能说我们最惠国待遇就是外国跟外国的一样，然后呢，国民待遇就是外国跟本国一样，那我们就一起把它通通提高吧。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就大家通从8%一直提高到5%到15%，再过来明年就25%，再过来就35%，不能这样。相对你一定只能往下谈，不能往上谈。你只要做出一个承诺，下次再谈的时候只能往下，不能再往上，知道他的意思吗？所以关税只会越来越往下降，这个叫做关税减让哈，这就是第四个原则。这个第五个原则叫做减少非关税障碍，把这个画下来。这个是现在 WTO 主要的大宗，好，争议的大宗。为什么呢？关税我刚你讲完了，都谈完了，搞得都差不多了，各国的税也并不是什么花样来的，所以各国政府还是有一个保护心态，那我就用别的方式来让你商品不要进来，保护我国的商品嘛。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在新的 这个制度之下，就希望说可以去减少那些非关税的障碍。什么叫非关税障碍？你看哦，包括贴补啊、倾销啊、输出入手续啊、产地标示，你看连标示都可以成一个问题哦。你如果不照我的方式标，我就不让你进来。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非关税的障碍呢？这个有得讨论。你说是障碍，可是我说我一定要照这个制度，难道有错吗？怎么国内就是这样规定？然后这样规定是为了消费者安全。我就这样举例好了，假设有一个假设我们国家就规定说，所有进来的产品，通通都要标示热量表。这个够清楚了吧，对不对？通通都要标示热量表，然后就有一个国家，他进来的商品他不标，然后他说他要进来，我们就说不行，依照我们规定就是要标。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构成贸易的障碍？好，现在 WTO 常常在吵的就是这种事情。标示假设说照你的规定的话，我很麻烦，而且没有道理一定要标示，那你能不能提出具体的证明说这个标示是有必要的？好， 这就是一个争议的空间所在。所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其实这里面要很实质的去查回它的内容。最后一个叫做諮商爭端解決，这个也非常重要，把它划在等于是五跟六这两个是这两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些核心的议题。大陆七二我们待会谈有一个制度叫做争端解决机制，先写下争端解决机制叫做 DSM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叫做争端解决机制。好，争端解决机制，那这个争端解决机制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是目前运作的最好的一个国际类似法院的地方，但是它只解决那个跟贸易相关的东西，了解意思吗？哈，这个我待会去细谈机制。然后这个第一个特色就是它运作最好，第二个特色是它是唯一一个国际法上面两审制的法院，这个很特别哦。下一次我们谈国际的那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会谈到国际法院，然后还有一些像仲裁法院，不管什么什么法院，还有包括在处理联合国海洋法上面的争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联合国海洋法院，哈，这么多法院都是一级制，可是只有这个。当然 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是采两审制的，哪两审？第一审，这是上面的审，我们先讲 下级审，下级审叫做专家小组，然后你去看它的英文叫做 panel， 就是第一级审，下级审，这个审开完了之后才有一个叫做上诉机构，它就叫上诉机构。哎，不好意思，老师分心了。这个字哈，在这边不会考，但是法音我跟你保证会考出来。上诉怎么写？上过法音的同学。Appellate body， 我跟你讲，这是无课，我真正对恁死。Appellate body， 哈，两级审，这个审你不服，你做完你不服，你可以在网上告，但这个就是终审了，知道吗？好，这个就是终审，所以它很特别啊。那我们这边就先讲一下，就是争端解决。好，所以呢，法规框架我们来看，这也是另外一个在考那个会在考那个 WTO 的时候可能会考的东西哈。其实 WTO 的法规它是一个叫做伞形的法规，伞形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不是用一个很上面的概念先涵盖所有，它是一个附件一个附件一个附件一个附件慢慢挂上去的，所以它的法规逻辑跟我们以前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叫做主附条款，但那个主附条款它名称正确叫什么？叫做关税总协定啦，好，关税总协定就叫 GATT。这个是它最原初的那个法规，对不对？然后它下面其实有四个附件，哈。这个附件我们依序来看一下。第一个附件，对不起，上面那个不应该叫做 GATT， 上面那个叫1993年的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定，我就觉得很奇怪，很抱歉，对不起，是建立多边贸易协定，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过桥的那个条款。这个就是他的最上位的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总共才几条，40几条那个哈。然后下面呢分成四个附件， 附件一在这边，好，附件一呢是由几个不同的文件构成的。第一个叫做货物贸易协定，叫做 A 啦，它下面真的叫 A B C 哦，哈 ，A B C。第一个叫做货物贸易协定，叫 G A T T， 这是货物的。然后 B 叫做服务贸易协定，叫 GATS。第三个叫做跟货物或贸易相关的智慧财产权协定，叫 TRIPS。所以那个附件叫做 EA、EB、EC， 这是第一个附件，它是很实质的去规范那些很具体的那个内容哈。你们看 ABC 各自是这样哈。再过来呢，附件二很简单，它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DSM， 就是所谓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附件二，就是刚刚他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两级审的这整个机制里面，它的组成啊、程序啊、方法都落在附件二那个地方，叫争端解决。再过来附件三，你们看一下，叫做贸易政策检讨机制。好，你们就自己写好了，就是贸易检讨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你既然要让各国都能够各个贸易越来越通畅、越来越自由，那我当然呢，就是定期要去审查你的内部政策跟法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像你所说的有这些规定？比方我刚刚讲的那个一定要标示卡路里的规定，我一定要透过你向我定期报告，或是我去审查你，我才知道你的规定是不是常年都这样做啊？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对？你是对人不对事，还是对事不对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会只是对特定的国家这样子，还是忽然就冒出这个规定？哈，他们就是要定期透过这个贸易检讨机制，然后彼此让彼此的政策透明化。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帮我写一个叫做透明化，这个很重要，这个才是事前的一个促进贸易自由的方式嘛，这个已经到后面简直是事后的一个东西了哈，所以那个是一个叫做比较前端的透明化的东西。再来附件四我就不写了，反正附件四有分成这几个，第一个叫做民航机协定、贸易协定，第二个叫政府采购协定，第三个叫附边贸易协定。然后把附件四下面那个拉出来的箭头看清楚，这个附件四的各项协定不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必要构成部分哦，哈。好，附件四反正就是这几个，大家就统称啦。下面有什么民航机啊，然后附边啊、政府采购啊，哈。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附边，附边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附边什么意思吗？就是区域组织啊，就跟那个国际联合国的那个区域组织是一样概念。有一些区域组织它是比较那个怎么说，经济导向的区域组织哈，像什么亚太经合会，有没有听过这种东西 ？APEC 有听过吗？那个东西就很经济导向。那这三个哈，属于附件四下面的那些协定，对不起，你加入 WTO 没有一定要签。可是前面讲的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跟那个协定，你都要签，了解意思吗？那个附件四是开放的，你要签就签，不签就算了，它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可是前面的那个附件一啊、附件二、附件三，你通通都得签。它是强制性的，你只要是 WTO 成员，你必然会已经签了那些东西了，知道他的意思吗？可以吗？不懂，懂不懂？可以吗？就是前面是必修课，后面是选修课啦，可以吗？知道了哈，够简单了吧？必修课、选修课的逻辑，记得附件四那些东西是 选修课。所以你们说我到底在强调什么？各位帮我看下面题目就知道我在强调什么了。模拟律师考题就考这么一题，他就考这么简单的那个架构，他就说什么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会员一定要接受的协定是什么？我们看 A，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吗？有在这四个里面吗？没有，对不对？那会选 B， 服务贸易总协定就是这个了。我故意打错了啦，是 B 啦，又来了，每次都出现这种梗。哎，老师心机是很重的，你们哈就拿了讲义都不要来上课，回去一定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呢，你们拿这个讲义去占位最好了，上面都不要写笔记。抛去同学以为很爽，你知道？哎，你们都没有这种经验吗？哎，老师以前有本六法全书，怎么被他偷走？哎，很气，好不好？我那本在放的跟手风琴一样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们就笑一个，就是开什么玩笑？那本放在桌面上会自己成立一朵美丽的花的那种，哎，就是上面偷水很多的啊。哦，我很多笔记在上面，心痛。哦，搞到提起，我今天就生气。上帝加油啊 ，Kiss！ 在那边都偷走了，所以跟你讲，你们哈要做反情报战，上过反应同学都知道，要做反情报，要故意放错的东西在那边，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无聊了，还要整理一份错的干嘛？何必呢？但反正就注意啊，有些很重要的资料，就是我们不是心机重，我是考试知彼知己，你们听接什么？百战百胜，百战百胜的头啦，百战不殆。是百战不殆，哈，不是百战百胜，是百战不殆。至少我不会输嘛，对不对？不会赢，但也不会输，哈，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为什么讲到这边来？老师太激动，我的手风琴被偷走。答案是 B 啦。那 C 哈，你看 C， 联合国京都议定书，那当然就又没关，那跟气候有关，所以没有。D 政府才会说，哎，奇怪，它不是也是附件四的吗？现在是怎样？没有，因为附件四是选修课，你未必要选，知道吗？好，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B。到这边为止可以吗？我们的主体上完咯，主体上完咯，接下来就进到课题咯。好，课题是什么？主体是什么？课题是什么？我们这讲一大堆主体嘛，最主要两个，国家跟国际组织。对不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上次已经解释过很多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权利义务规范的很清楚，在国际法上，他可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负担义务，而且有一个行为能力以及有一个当事人能力嘛。好，这个就是主体。那可是有的东西，人呐、啊，人这个东西，有些学者虽然把它当成主体，可是传统来说，我们还是把它当客体。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去谈客体，第一个要谈就是人。然后下周，好，下周已经是倒数第二次上课，日子过得很快呢。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课题，叫做领土。领土知道吗？那个课题的部分，记不记得我第一堂课画的那个大架构？哈，自己回去想不想我们在上什么时候回去看一下那个大架构？现在我们来看课题上讲那个个人。好，那第一个要废话，你们自己看好不好？叫做个人在国际法的地位学说，那当然就有一个啦，就是客体论。客体论叫做传统学说，就是他认为个人毋庸置疑是国际法的客体。为什么？他是这样说的 ：A， 个人不能直接适用国际法，这当然是以前嘛。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直接适用，只有少数可以适用。你看旁边帮我补充，少数可以适用是哪几个少数？如果我问你，个人能不能适用国际法的时候，那个少数可以适用的是什么部分？啊？直接适用的哦，哎，我不是讲过吗？是什么？你们是配合我擦黑板对不对？好啦，国际人道法嘛，记得吗？哎，顺便讲一下，我上次忘了跟你们说，国际人道法跟国际人权法两个有什么差别呀？人道法的英文叫 humanitarian law， 啊，哪是人权法，你们就知道了，叫 human rights law。其实上面那 的意思就是说，任何跟个人相关的啦，吼，人道法，那只是它这个翻译名称。那就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人道法基本上是一个个人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这个人权未必有哦。为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还是不管人权公约签订与否，不管是不是你的国内法的法院，你还是要经过国内法院跟行政机关的试验嘛。你不可能直接在国际法上面适用一个国际人权法，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在这个面向上面，人权法上面不是直接适用的状态，可是人道法却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特殊的个人。哪些人啊？就是所谓的罪犯。上次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有哪些是国际人道法规范的罪犯呢？再说一次，因为反正一定会考。第一个叫做违反人道罪，第二个叫战争罪，第三个叫种族灭绝罪，然后种族灭绝这个字，拜托你要认得，英文叫 genocide。 对不起，老师已经写字开始龙飞凤舞哈，因为老师昨天自己不睡觉，在那边跟人家 APP。好，然后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哦，哎，最后一个是什么？哦，破坏和平啊，贼，破坏和平罪。我已经快要24小时没有合眼，很嗨哦。老师今天那个早上上班啊，就是喝咖啡啊，喝到这样子。可是还蛮嗨的，好啦，就是这样子。这几个罪，因为它是直接适用在个人身上，所以我说，就人道法的层面，这已经推翻了个人不能直接适用国际法这件事情嘛。因为国际人道法层次上面它是特别版，它是可以让个人适用的。再来 B， 个人受国家管辖，这没有问题。我们后面谈管辖的时候会再去细谈。再来 C， 个人仰赖国家进行外交保护。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假设你今天有被人家侵犯，就是被他国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你还是要透过你的国家才能帮你在国际法院求偿，你个人是不可能跑去国际法院自己帮自己告的嘛，知道意思吗？好，再过来第四个，个人不能利用国际法院，这就是他的基本论述整理出来的。那假设说你不赞同的话，我们就来看看主体论怎么说。主体论是一个相对新兴的东西，他说个人是国际法上特殊的主体，请注意他说是特殊哦。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A， 已经有直接适用于个人之国际法存在，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国际人道法嘛，对不对？再括 B， 已经有个人得直接得适用之国际法院存在。各位记不记得我上次说哪一个法院啊？忘了哦，澳洲啦，对，两个，一个叫做欧洲人权法院，另外一个叫什么？国际刑事法院 ICC， 记得吗？自己写哦，不写哦，老师火大，哎，火什么？自己火，自己想象的啦，没有，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再说一次，有两个个人得直接运用的法院。国际法院呢，是国际法院，第一个叫做欧洲人权法院，所以欧洲人的确是比较值钱的人，对不对？这样记就记得了嘛，欧洲人比我们好命多了。对，你说现在战性危机，好，我同意啦。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刑事法院起诉谁？这些人，犯下这些人的个人，知道吗？这有没有连起来？可以哈 ，OK。最后一个，国籍与个人的联系日益模糊，这就比较浪漫的说法，就是说我是哪一国人这件事情不重要。假以时日，连纳美人都可以跟我们通婚的。哎，老师扯太远了。 也是因为我一直在看《阿凡达》，是每次都重播。对啊，就，我好想养一只那个什么，就那个鸟啊，超可爱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它结合，我想到拿红房，我说你可以笑，我不敢问我。就是因为一个单身女性自己在家，就是会有点这样怪怪的。好，就是这样，这两说哈，大家知道了，再过来实践。那因为国际法还是比较保守啊，所以实践上我们还是把个人视为客体，而且是透过国际法院判决去处理国际联系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客体上面，让个人到底是主体还是客体的基本讨论。再过来呢，在讨论每一个不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有一个概念做分类哈。个人实际上是可以区分成这几类，但这是概念上的分类。第一个叫国民啊，国民是什么意思？国民就是取得国籍的那些人嘛。你是美国人，你是英国人，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你是阿拉嘎，又开始不礼貌哈。你是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这都是所谓的国民的概念，就是。国民的概念就是个人跟国家透过国籍取得联系的那个东西叫做国民。那其实国民的概念呢，有几个很类似的概念。第一个叫本国人嘛，第二个叫外国人嘛，对不对？这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另外有一些人呢，比较有趣，叫做双重国籍人。好，双重国籍人可以想象吗？很多人啊，那个小 ABC 啊，他们就是爸妈是台湾人，可是他们在美国出生。那依据我们国内就是父跟母其中之一是中华民国国民，就当然的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然后呢，你又跑到美国去，在那边出生嘛，那依据属地主义，所以他就又取得那边，所以他们就取得双重国籍。那记不记得有一个案子啊，李庆安案，记得吗？他就是有双重国籍，那这里面到底应不应该因此他就要取回他的那些俸禄呢？原则上是各国法律规定不一样，可是原则上只要跟服公职这种东西相关的话，通常我们会认为说不能在特殊的公职上是不能有双重国籍，因为有效忠问题。好，所以大致上这个就是概念上区分，可以吧？那你们先帮我看，本国人里面还有一群人叫做移民，哈，移民。那移民其实它有一个前面的阶段，你可以帮我旁边补充，叫做居留。我们待会去谈移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移民进来取得公民权嘛。就是取得本国的身份，可是呢，在取得公民权之前，通常前面会有个阶段，他只能居留，就是拿一个居留的签证。大家知道这件事吗？可以想象吗？他只是暂时留在这边，他还没有取得那个国民的身份的时候，那这些人他到底算不算在国民的范畴？那如果算在国民的范畴的话，那何必定居留？那如果不算在国民的范畴，他们算谁？不知道哈，这就是一直现在很新的问题。你们不要觉得这些问题跟你们没关哦。我们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移民出现，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新住民嘛。那些比方说是大陆配偶，或者是东南亚籍配偶，很多很多不同配偶，他们在进来，我上次跟你们说过，要花很久时间才取得身份。在取得身份之前，他们的权利义务又是什么？这个其实国内现在一直在修法啦，可是大家其实考试不会考到这边。那你们尤其其实很懂法律的人，考试不会碰到你们，大概也不会去看移民法规嘛，你们应该都不会去看。然后那些人其实权力还蛮惨的，我们有空你们私下有兴趣的话再跟我聊好了，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太多基本案例啦。你知道我们，我一定要骂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的规定里面啊，移民法规里面，如果啊，陆配哈，陆配大陆配哦，虽然我们谈阿拉巴，可是他们基本上是妇女，不对，什么啊，跟那有什么关系？就是他们还是人嘛，他们还是人嘛。你们知道陆配啊，只要犯下违罪，违罪是多违呢？一年以下，一年以下的罪哈，刑法上面的罪，他们可以不经法官的判决，或是不经法官的程序，直接由行政机关遣送出境。你们知道这件事吗？很恐怖，对不对？ 为罪，比方说剧毒就够了。你们没有打过扑克牌跟打过麻将举手，真的没有？ 我还没举。 轰啊！说谎的轰啊！没有打过扑克牌，没有打过麻将的举手，只是没被抓到嘛。那些人只是比较倒霉被抓到嘛，然后不经那个法院的保留哈，这个不是属于法官保留的范围哦。对不起，行政机关抓到了，干嘛？记者乱拍，拍完之后干嘛？送去监管，监管完送出去，可怕吧？我们的国家哦，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哦。哎，老师讲的就很激动，因为老师最近在写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越讲越生气，好吧？不提，这考试不会提，对不起，请原谅一个就是单身，然后有一点荷尔蒙稍微失调女性，真的骂个不停哦，很抱歉。好，所以这个就是移民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那反正联合国其实有一些人权的规范啦，有一个最低的规范，可是各国还是规范都不一样，所以这些新的移民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啦。再过来呢，如果不是国民的概念，那国民的相对概念叫做非国民。非国民是指谁呢？第一个，它的一定义就是说没有取得国籍的人嘛，或者是说有特殊境遇的个人。那 这些人分别是谁呢？第一个就是无国籍人。可以想到什么叫无国籍人吗？无国籍人就是他真的很衰，在某个特殊法规的漏洞，各国因为那个国籍取得的那个法规范都不一样，结果在这种法规范的漏洞当中，他就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我就这样讲好了，现在比较少。以前假设你是一个嫁给，你是台湾人，你是一个嫁给英国人，嫁给美国人，然后在台湾出生的一个小孩子，你很可能就会没有国籍。为什么？因为台湾是从父的嘛，以前在未修法之前，以前是从父，你的国籍从父，那你的父亲是美国，照理说你应该拿到美国籍，对不对？可是美国是什么？是属地主义，所以你没有在美国的土地上出生，结果你就变成无国籍人，知道吗？当然现在法规都有修改，所以就可以比较避免这种问题。可是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少吗？以前很多欸，那种啊，到台湾来就要教何家人美语，然后芝麻街美语的洋人啊，在台湾跟台湾这边的女生啊，就生完小孩了，很多欸，好，以前没有修法之前问题很多，这些就叫做无国籍人，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做难民。难民是干嘛呢？他的国家已经没有办法保护他了，他的国家甚至是迫害他的，那个情况他必须逃出来，逃出来他的国家，你觉得会给他那个？会给他护照吗？他是逃出来还拿护照的、他是逃出来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在国际法上地位该怎么办？我们又该给他什么待遇？所以这也是要讨论的。再过来特殊个人，就我们刚刚讲的嘛，那些国际罪犯，对不对？国际罪犯违反哪些罪呢？第一个战争罪，第二个违反人道罪，第三个种族灭绝罪，第四个违反战争法的个人。还有第二种，我们上次大概也说过，叫做受普遍管辖之个人。下次谈管辖权的时候，我会再去细谈。不过你们先记得，有一个东西叫做普遍管辖。那主要的两种，一种叫海盗，对不对？海盗就是强尼戴普啦，他们然后老师又批笑了。第二个叫劫机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第四个类型当然就是不是自然人哦，就是所谓的法人。然后法人当中呢，有本国法人，也有外国法人。但不管怎么样，有没有国籍都没有问题。最难缠的叫做跨国公司，挖飞到底算哪一国的哈、这也是个大问题，这是个大灾问哦。新的案例正在发生，所以呢，就你们心里面先有一个概念，知道说国人这个人呐、有区分成这么多的类型，然后国际法有分别不同的规定。我们先来看一下精选范题。第一个，关于国籍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下列叙述何者为非？不正确的哦。A， 国籍是国家与国民的联系，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一种依据。国籍亦使国家取得对个人的管辖权，这个对不对啊？这没有问题，当然是正确的。B， 取得一国国籍并不必然隐含对该国籍国的效忠，这个是错的。各位，基本上只要有国籍，通常都会要求你宣誓，对不对？ 各位男性们，你们先前你们应该都不用服兵役吧？要服兵役的举手，还是要哦？超过了年纪，对不起，我错了。就是说，老师也是海陆的啦 ，OK？ 哎，没有啦，因为我朋友每次都讲我说我很 man， 所以应该是海陆退役的。好啦，就是你们现在是不用，可是就是说以前有服兵役，如果是那个义务役的部分的话，那个就是因为效忠的关系，你有国籍，你就有对国家一些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哈，那个就是效忠的意涵。所以 B， 并不对，并不必然说是错的，对对对，所以 B 是错的，是要有效忠的意涵。再来 C， 国籍原来即属于国内法规和范畴，但有鉴于国际冲突发生，国际社会方有与国籍相关的国际法形成，这个是对的。再来 D， 世界人权宣言将国籍列为个人体的权利项，这个是正确的，可以吗？好，这一题我们后面会去细谈这个部分。发生在我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讲喽。国籍与国籍冲突，那大家都已经对国籍有基本概念了。我们来看一下国籍的定义，它是讲就是个人作为某一国家人民的资格，然后呢，使个人与国家在法律上取得联系，但该国属人位于该国属人管辖权之下，这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嘛。那实意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国籍啊？我们来看有这么多点。第一个，国家对个人行使外交保护权时，该个人必须有行使国的国籍，没问题嘛？一定要有国籍才取得该国对你的保护嘛。所以各位，我还是一再强调，虽然我们没有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可是在外面发生问题需要外交保护的时候，请直接去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的门，敲我们的办事处比较没用。然后他如果不帮你，就说我再说一次，中台湾台澎金马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难道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更何况我领的是台胞证，台胞，所以你非帮我不可，知道吗？好，就用这个论述去告诉他，买票的时候记得自己是本国人，不是外国人，不要是三拿二十块出来，要拿一块哈。我刚讲过了 ，OK。第二个，国家对于国际法规定应负责的范围内，未能防止其国民责任，好，总之就是国家只对他的国民负责，对不是他的国民做出来的什么的事情，他当然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意思就是假设你的国家内，像最近有一个国家在暴动啊，你们知道是哪里吗？英国嘛。那英国假设他这个暴动，当然现在没有，他是在伦敦境内。假设他真的扩展到外国去，跳海嘛，英国不是很正确的举例，他是海岛国。那如果欧洲国家是邻近国家呢，跑到他国去，然后造成损害，这时候要去做损害赔偿的时候，你当然要先去想说，这个做出这个暴行的个人跟我国家有没有连结？那个连结就是国籍，知道吗？哈，这是第二个实义。第三个。一般而言，国家不得拒绝其国民回到本国，也就是说，国民就是本国人嘛，你怎么可以随便不让人家回来呢？所以各位应该都有出国经验嘛，出国通关的时候，如果是 citizen 的时候，你几乎不太需要检查，对不对？你就直接走回来了。外国人这边口口要检查，知道我在说什么哈？这就是国民的一个优惠。再来第四个，刚讲过，国籍含有对国家效忠的意涵，此种意涵的一种表现即为在该国服兵役，好，服兵役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服公职，帮我写下来，服公职也是，尤其是特定的公职。所以各国其实对于这种兵役啊，或是公职的规范啊，假设你是移民的话，未必会让你取得服公职的权利，或是那个服公职的范围，或是你的层级会比较小一点，知道意思哈？像美国就规定，你要选美国总统，你必须要在美国本土出生哦。如果是美国的属地，像波多黎各的话就不算，好，知道意思吗？或者说你是规划取得，你也不能选美国的国那个总统。你就说我没有选美国总统，我只是随便讲啊。再过来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第五个，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国通常可以拒绝引渡本国人到另一国，这个也蛮重要。我们后面会谈引渡，先帮我旁边写下来，这个原则叫做本国人不引渡原则。本国人不引渡原则，什么叫引渡啊？引渡就是说，这个人是你要的犯人， 就是说你知道，你已经确定，你已经觉得他很可能是一个嫌疑犯，或是他的确就已经是那个已经被判决确立的一个犯人，跑到外国去了。那你要请别人把他送回来，让他来入监服刑，这个就叫引渡。好，引渡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在国际法上面，这个本国人不引渡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假设这个外国他要的这个个人是你国家的国民，外国人也可能到他国犯罪嘛，这没有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你就可以主张本国人不引渡，好，然后就不予以引渡这样。好，这是第五点。第六点，暂时通常依据国籍来决定是否为敌国人民，就是分敌我嘛，这当然有实意啊。最后一个，国家通常对其国民行使刑事或是其他的管辖权，哈。所以呢，总而言之，这些就是国籍为什么到今天没有办法被废除的原因，有这么多的要素跟实意在这边。接下来要谈的是国际法上面有几个重要规定的公约，它专门就是去规范跟国籍相关的哈。来看，依序看一下，第一个叫做1930年的国籍法公约，这是一切国籍法的最开端，1930年就定的。然后那个时候签订的国家多半为欧洲，你可以想到为什么？只有欧洲的国家关系很紧密嘛，可能你开个车就过境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国籍法上面的很密切的规范的一个公约，所以在那个背景之下就有国籍法公约。那这个国籍法公约当然后来越来越扩张，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哈。第二个叫做1930年关于无国籍的特别议定书。特别议定书的意思是指挂在那个公约下面，特别针对那个无国籍状态的一个议定书啦。议定书也是条约的一种，只是名称不一样。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议定书，叫做《关于双重国籍人的兵役义务议定书》。你看这边就出现了，你们可以想象嘛，有一个人他是双重国籍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因此躲避掉某一国的兵役？在这个地方，他就做出一个就是统一的规定哈。再来，除了这三个1930年的公约之外，国际法上面还有另外几个公约，一个是1954年的关于无国籍人地位公约。请注意，刚刚第二个那个1930年无国籍的特别议定书，它只是在国籍法公约下面去讨论无国籍状态是什么。你帮我写无国籍状态是什么？可是到了1954年的那个关于无国籍人的地位公约，这个地方它主要规范的是保障无国籍人的基本权。它保障的是无国籍人的基本权，可以吗？好，了解它的意思哈。再过来下一个叫1961年的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它的意思是说，希望各国啊去修订的国内法，减少那个无国籍状态的漏洞，好，减少那个漏洞的发生。所以这几个是比较重要，还有最后一个是针对特定的女性的啦，叫做已婚妇女国籍公约。什么意思？为什么已婚妇女的国籍会有问题？假设你是跨国婚姻的时候，通常社会通念都会觉得是女生要嫁到男生那边去嘛，女生从男生。可是有的国家会规定说，你如果跑到外国去变成外国人，你就要放弃本国的国籍。可是如果在放弃本国国籍的情况下，你还没取得该国的国籍，比方你是居留状态的时候，那你就没国籍了。所以国际法为了排除这个状况，就有这个所谓的已婚妇女国籍公约哈，就是这几个规范，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好，这几个公约要不要背啊？不用，那你大概知道说有这几个公约，然后万一考试选择生总是认得嘛，知道他在干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依据这几个公约去谈国际法上对国籍方面取得啊或是丧失的那些规定。但是在这之前，对，我刚刚讲了老半天那些国际公约，你都懂不懂它的意思啊？因为其实国籍法各国都有定，比方你们有空就上那个什么司法院的网站，可以去查一下我国有中华民国国籍法，我们自己各国都有国籍法，关于国籍怎么取得啊，或者什么丧失啊，都有 不同的规定。那你说，那既然有不同规定，干嘛要有国际公约？干国际法屁事啊？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谈的是本国的国籍的话，那我们就依据中华民国公的那个国籍法啊。如果是谈美国国籍的取得，我们就去看美国的国籍法。现在干嘛给我搞出这么多的国际条约？问题在哪里？那这些国际条约目的是定出一个最低度的标准，各国的国内法不得低于这个国际法的标准，所以它是设下一个最低门槛的限制。了解意思吗？所以假设你是这些公约的缔约国，那么你就被迫要回去修你的国籍法。假设你的国籍法是低于这个标准的，知道意思吗？那透过这个方式，就让原来那个国籍法被国际公约所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谈这些国际公约如何去规范这些国籍的问题？知道他的意思了哈？不要搞混哦，这是两回事。反正你们就记得学国际法的时候，国际法如果跟国内法也密切相关的时候，国际法的角色往往是扮演一个最低度的标准，可是事与愿违，彰显在人权上面。我们都会说世界人权宣言啊，或是那几个公约是最棒，然后国内的那个法制是最低度，你只能说很无奈。可是原则上我们是应该要把国际法当成最低标准的齁。好，那我们就来看国籍的散发。第一个先看取得，取得这边有写出来，就是依各国的国籍法规定，可是不得低于上面的国籍法公约哈。我们来看原始取得跟寄受取得。原始取得什么意思？你出生的那一刻取得的国籍叫原始取得，那寄受取得就是你后来才拿到的，这叫寄受。然后原始取得的方式分成两种方法，一个叫做血统主义，一种叫出生地主义。那你们以前学可能就叫属人跟属地吧，那就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血统主义就是你爸妈其中一个是你就是了哈，就取得该个国籍。出生地就是说你出生在那个地方就算了。那你们都没有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定吗？为什么有的国家是一地，有的地方是一血统？还是跟国家历史跟它的条件有关。像那种联邦制的国家，像美国，他们英美法啊或什么的，他们比较不在意血统纯正与否，他们向来就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对不对？多元的移民的国家，他如果要依血统的话，他真的没有人的啦。你看美国如果依血统的话，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墨西哥人、拉丁美洲人、跟英国人、还有德国人、还有波兰人、还有犹太人，就是没有美国人。所以一定要属地，知道意思吗？可是我们不是啊，中华民国原则上是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什么汉满蒙回藏苗瑶，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出这么八股的东西，但是血统这件事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很重要，所以才会有不同的差别啦。这是附带讲，就不用记，它总是有个逻辑在嘛。那出生地这件事情有几个争议啦，我们来看 A， 他说是否包括船舶和飞行器登记国人有争议，这个不知道，各国规定不一样，也没有一个共识。什么意思啊？假设一个孕妇，她在一架登记在美国的飞机上面出生了，那美国是依据什么？出生地主义。他在飞机上要生的嘛，临盆的嘛，那这个小孩能不能因此取得美国的公民身份？原则上美国是允许的啦，哈。可是就是说，就是看你怎么解释出生地的范围到底要不要扩张到包括他所登记的那个船舶或飞机，这有争议，各国规定也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比较确定的是，帮我看 B。只出生地主义国家，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担任外交官员的话，我们都屏息以待，是男友吗？好，没有了。像我男朋友这个手机这种东西就不会出现。不包括在出生地国家出生是外交代表子女，所以因为什么是这样？你要知道，因为外交代表的是国家，你的身份本来就跟国家有很强的连接，你怎么可能在是国家代表的情况下，然后还跑到外国去生下外国人的小孩呢？知道意思吗？所以是不可能的，你不会因此取得，而且你是享有一个豁免的。 知道意思哈？所以你当然就不会取得那个出生地的国籍。这是第一个，原是取得。第二个叫寄受取得，寄受我刚才讲过，就是不是出生者取得的国籍。那方式有这些，你自己看。第一个叫规划，第二个叫婚姻，第三个叫认知，第四个叫收养。哈，好，这几个比较不重要。那比较的话，这是我自己要去讨论的啦。就是说，寄受取得和原始取得者通常应该要享有同等待遇，可是呢，某些国家常常在公民与政治权上面设有门槛规定。这还是连接到我们刚讲的一点重要性，效忠。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再补充跟效忠相关吗？因为他们会认定说，你不是一开始就住在这块土地上，我对你的忠诚度有所质疑。所以我当然不能第一时间就给你这些公民权跟政治权，可是你当然可以不 care， 说见鬼了，什么时代这块效不效忠啊？当然可以啊，你可以保持这很先进，可是就是那些比较八股的人，他就会说这跟效忠相关哈，所以会设这种门槛的规定。这个是关于取得的部分。再过来我们要来看丧失啊，丧失的话相对有几个，第一个叫解除或放弃。那解除或放弃的意思是说你自己不要的，就是你自己不要的。有人当然不要啊，像我如果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我一定打死不要的，我一定立刻放弃。嗯，你们都没什么反应，你们说 OK 啦，没差是不是？反正本来就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弯腰，然后呢，再过来这个东西的依据出在哪里？不是国际法公约哦，反而是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五条第二项。这地方说什么？他说，个人啊，更改国籍的权利不容否认。所以你帮我旁边帮我写出籍权，出籍权。这个出籍权呢，是目前国际法所授予个人的基本权的其中之一。好，出籍权是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第二项。那你们没有质疑吗？世界人权宣言既然叫宣言，它的法律效力是什么？哎，你们有这种，你们只要刚刚我在讲这个话，你有产生这个挑战，就表示你国际法律读得很棒。因为宣言只不过是个大会决议，记得吗？又回来了，老师一直鬼打墙哈。可是我只要一直提醒你们同样的观念，它只是一个大会决议，它真的有这么强的法律效力吗？没有，没有这么强。可是，请帮我记得，世界人权宣言有它的特殊性，特殊的地方在于后面有越来越多的人权公约去把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具体化了。具体化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说世界人权宣言可能具有一个国际法上的效力，知道他的意思吗？再说一次，一般来说宣言是没有什么国际法效力，它充其量就是软法，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的宣言。可是因为这个人权宣言有很多具体化的后续公约发生，所以我们说它在某个程度上面有国际法上的效力，更何况也有一说说它已经变成习惯国际法了，可以哈，可以哈。所以讨论这件事情，看你怎么解释它啦。但是基本概念要搞清楚，宣言不能很粗暴立刻就说它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哦，这是不对的哈。好。再过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情况，叫剥夺。剥夺就是国家不给你的啦，它取消。那这个也是一样，在第十五条第二项，但是它是在前段。他说，任何人的国籍不容无理剥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自愿要出籍可以，如果你是被剥夺的话不行，不能任意啦。在某些条件要件下当然可以，可是呢，那个要件可能是说。你们待会再看 C 好了，待会再看。再看 B 这个地方是第二个法源，是1961年刚刚讲《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做这个规定。他说，公约缔约国不应剥夺个人的国籍。然后在什么要件下，如果这种剥夺会使他成为无国籍的话，所以原则上。假设你剥夺一个个人的国籍会让他变成无国籍人的话，那么这个公约不允许。 好，它是不允许，原则不允许，可是有原则就有例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C， 就是它的例外。所以你可以在 B 旁边帮我写原则，在 C 的地方旁边写例外。只有在这些例示有举出来的规定之下，你可以剥夺他的国籍。纵使你剥夺他的国籍会变成无国籍人，你也可以。好，例外在这些要件下可以，否则你就不行。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个情况。 A， 规划者在他国长期居留达七年以上，但未向有关当局表明其有意保留国籍者，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讲清楚，他当然就可以啊。另外 B， 依据缔约国国内法规定，于他国境内出生但未在成年后法定期间内向原国籍国主张保留国籍者，就是一样也是状态未明的情况下，他搞不清楚你要不要，那他当然就可以拆除。再外 C， 国籍系依虚伪程序数或诈欺方式取得，所以你一开始的意思表示就有问题，那当然就会撤销他的这个法律效果。再过来 D， 违反尽忠义务又来了哈，又来了哈。假设你有不对国家尽忠情况，国家很可能是可以排除你的国籍的。再过来 E， 违反禁止向另一国提供服务或接受薪俸的规定，对不对？这个就是李清恩案嘛。这个就是李清安案嘛，你可以想象就被剥夺，其实他没有被剥夺国籍，我们台湾对他也还算不错。另外 F， 严重违反该国重大利益，这个就是个概括条款，就是看各国怎么解释了哈。最后一个，宣誓效忠另一国家或明确表达不向本国效忠，这个是谁你们知道吗？你们脑中有浮现有一个人吗？罗大佑。你们知道这个人吗？有没有人说不认识哦，卖 gay 哦？罗大佑知道他干嘛了吗？他先前是拿了美国籍，可是呢，有一次记不记得好像是红衫军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就在台子上自己就说他要剪掉美国的护照，你们对这件事有印象吗？没有吗？没有啊？好吧，回去找一下，你们可以去看 YouTube 啊，上面还有那个影片，他就很疯狂，然后拿剪刀把他那个护照剪掉。后来美国当然就把他撤销了。废话，你剪的啊，不是外面。你自己，你以为像九品芝麻官？我都进来了，我就出去了。哦，你进来了，我就出去了。会这样子吗？不可以吧？对，这个就是，你就旁边写罗大佑，我就知道。虽然罗大佑你可能更不知道，我以为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你会比较清楚。没想到更复杂哈。好，我们先讲到这边好了，我看你们都快阵亡了，对不对？我们来，先翻到三十二页，先不放，我们回去。三十二页做两题。第一题，下列关于国籍丧失的叙述何者正确？我们来看 A， 世界人权宣言于1961年减少国籍状态公约，皆排除国家个人国籍的权利，有完全排除吗？有完全排除吗？刚刚已经说了老半天嘛，例外情况可以排除，对不对？所以 A 不对。B， 原则上若国家剥夺个人的国籍会造成无国籍的状态发生时，则国家不得任意剥夺之，这个对不对？他写原则上嘛，所以是可以选的。 B 是正确的。 C， 依据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规定，倘若一个人仅有一个国籍的情况下，纵该国人对国籍国境违反尽忠义务时，该国仍不能剥夺此人国籍。没有哦，没有，反正只要有违反尽忠的时候都不行。另外 D， 国际法并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发生，因为如此会发生国际法冲突。没有如此规定，所以这题答案是 B， 可以吗？好，第二题看完我们就可以下课了。下列关于国籍的取得、变更与丧失的叙述何者为非？ A， 各个国籍法上对于取得国籍的方式规定不同，原则上有采血统主义者，有采出生地主义者，这个很简单吧，是对的。B， 联合国大会已通过了什么已婚妇女国籍公约，确立妇女国籍独立原则，使妇女不因婚姻而造成原有国籍剥夺，这个是对的，没有问题。C， 世界人权宣言虽然规范个人有所谓初级权，然在实践上许多国家仍在个人放弃其国籍时规定需经该放弃国同意，这也是正确的哈。就是说很多程序上面它还是需要有放弃国的同意才可以初级的。第二题，以出生地给予原始国籍的国家，通常对于外国外交官员在住在国境内所 子女是用出生地主义而授予该个人国籍，这不对吧？我刚刚一直强调，所以这题答案是什么 ？D 可以吗？可以的话，大家就回去。麻烦，很抱歉，我今天的进度严重的延宕，东西实在太多。然后我们下次会继续把这个上完，然后下次还会再发第三本讲义，好，我们就接着上。这本八分，下次还是带来好吗？好，就先这样。有问题还是一样可以来问我，拜拜。